1661宗确诊，再创八月初以来的单日新高。首相菅义伟上昼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他已经听取负责应对疫情官员的汇报。在确诊病例激增的地区，包括北海道、东京、大阪和爱知县，已经指示官员根据各地感染情况采取具体措施支援，例如进行大规模病毒检测，以及派专家和医疗人员到当地协助。菅义伟促请民众采取基本防感染措施，特别是避免聚餐和不戴口罩对话等的高风险活动，但是他对是否再次颁布紧急事态表示谨慎。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台风环高的外围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的地区。在下午四点，环高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较大，下个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56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15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4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2元，升25元；阿里巴巴257元，升4元；美团305.8，升19元；小米集团系报24.25，升1元；比亚迪股份181.9，升4.9；京东集团348.4，升25.4；中国移动50元，跌2.65；盈富基金26.3，跌4仙；中国平安86元，跌5.5；建设银行5.98，系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10.194，瑞士法郎8.473，澳元5.61，加元5.897，新西兰元5.288，欧元9.162。每百日元对港元7.3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7。日经平均指数报25385点，跌135点。港金现价报1740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8美元，卖出18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葵青，是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丽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近纪元。而黄泥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回旋处。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北港路。 提提大家咧，喺田湾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田湾巴士中站嘅入口暂时系封闭嘅，影响到城巴路线40M。是 43M、77、77A 过海巴士路线 970X 同埋专线小巴路线31，位于田湾巴士总站的车站现在是临时迁至到田湾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3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唔夹噶， 我哋真系唔夹嘅咧。 我都话我哋唔夹噶咯。 佢哋讲紧嘅系唔夹埋定价，相互之间夹埋定货品或服务嘅价格系违法行为。无论系书面、电子信息或口头协定，都会触犯竞争条例。同合谋定价分手，有竞争先会长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未来的疫情走势，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通常冬天这些呼吸道的病毒啊，新冠病毒是特别活跃，因为它可以停留在空气当中啊，或者死物表面上耐嘅。所以不是只是戴口罩就可以预防得晒嘅，其实都要注意手部卫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摄氏23度，相对湿度66%。根据天文台的天气展望，星期日都可能会风势比较大的。星期日初时风势是较大的，下个星期初天色会较为明朗，后期就天气温暖较为潮湿。大家都要适应一下现在香港的天气变化，因为现在都讲紧11月啦，咁但我哋嘅温度咧都系摄氏23度嘅，咁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嗱，咁啊，今日咧我哋第一个小时啦，就想讲咧系教育局寻日宣布啊，有一名嘅小学教师咧系被取消佢嘅注册嘅。嗱，个系关于啲乜嘢事呢？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都可能会大概知识啦。涉事咧就系一位咧嘅小学老师，佢喺教授小二嘅常识科嘅多项历史事件嘅时候咧，个内容上面系出现咗即系唔正確嘅地方嘅。咁譬如佢讲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嘅原因咧，系话英国当时系 为了消灭中国入面的鸦片而发动鸦片战争。也都有讲古人造纸的目的是为了代替龟板、动物骨头等做记录，防止动物绝种的。他这个的教学片段就是属于一个录影的教学片段的，因为、当这件事即是被揭发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今年四月，即是学校停止面授课期间，咁呢个系一个嘅教学短片嚟嘅。咁事件喺四月即系爆出之后咧，亦都系引起咗大家各界嘅关注啦。咁教育局佢话取消佢嘅教师嘅注册咧，系基于佢教学嘅严重错误，欠缺担任教师嘅能力，以及咧完全系冇尽佢基本责任备课，认为咧呢一名教师并不称职，亦非出任教员嘅适合及适当人选，因此根据教育条例取消佢教师注册嘅。嗱，呢件事件啦，亦都引起大家咧，即系再一次去讨论啦。我哋处理教师嘅一啲嘅问题嘅时候，系咪只系即系净系得取消资格呢一样嘢，取消注册即系呢一样嘢咧？有冇得系中间有其他唔同嘅各级嘅惩罚机制？因为咧，如果一个嘅教师啦，佢被取消佢嘅注册嘅时候咧，就可以话系佢终身其实都冇咗一个即系教师嘅一个嘅情况嘅。咁而佢咧，亦都系话被取消教师注册嘅人士咧，佢系未经常任秘书长嘅书面准许咧，系唔可以进入或者系逗留喺任何学校。就算佢系特定情况之下要进入或者逗留喺任何学校啦，都系要用书面嘅形式咧向常任秘书长申请书面准许，亦都咧要按个别嘅情况咧，常任秘书长考虑佢嘅申请嘅。咁所以呢件事件亦都系引起教育界嘅震动啦，亦都有一啲嘅人士提出，其实佢喺个教学上面出现失误嘅情况，系咪有其他嘅惩处机制咧？譬如要去接受再培训，而唔需要咧一去就去到停牌呢个咁嘅程度咧？电话号码18731，大家不妨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自己嘅意见同睇法啦。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13日朝早11点，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表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希望香港在2050年前逐步达至净零碳排放。委员会主席李国章认为，在引入清洁能源供应的时候，不应考虑政治因素。 减碳呢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这个整理呢是跟回这一方面的去做。即是我们不应该拿政治入来，又不应该说这个因为是中国，我们应该说不应该跟他有接触。 天星小轮说，因应疫情关系，第三季客量下跌六成，预料今年的亏损情况会比去年差。总经理何龙伟，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即是疫情未开始的时候，2019年我们的專營航線的虧損的情況已經是有450万的了。2020年呢就還有兩個月了，就未知道即最後的情況是怎樣，但是預期呢即使是有政府的一些的紓困措施、保就業計劃的工資補貼之後，虧損的情況一定是大大地即超過了剛才我說450万這個數字的了，所以其實我們的財政壓力是現在可以在這裡。 下午2:30，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四宗本地个案，其中两宗源头不明，其余两宗是输入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刚才提到嗰位嘅 小学嘅教师咧喺教授小二常识科嘅一啲历史事件嘅时候啦，内容出现错误啦。咁教育局就话咧，佢系未有认真备课，即系凭自己个人轻率嘅，甚至系无稽嘅想法咧教导学生。亦都话咧，学校已经提供咗教师备课锦囊，电子书亦都附有正确嘅资料嘅连结，但系嗰个教师咧系冇小心去认真阅读同埋理解相关教材及资料，亦都咧系冇一个应有嘅态度担任教师，只系凭个人嘅想象咧教授，而佢而家系被取消资格嘅，取消佢嘅注册嘅。电话号码18723。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叶建源你好。 你好， 系你我睇翻你嘅一啲嘅初步回应啊，似乎你觉得咧就唔应该一去就去到取消佢嘅注册，即系终身嘅停牌嘅一个嘅惩处机制，系咪啊？ 哦，当然啦，吓呢个系非常之严重嘅，好极端嘅一种嘅惩罚。而呢一件事咧，老师嗰个情况咧，我谂教育局嗰个描述咧，亦都咧系即系过晒笼嘅，即系个情况根本咧就唔系咁严重。咁所以咧系一个咁极端嘅惩罚咧，我哋觉得系完全咧系不合乎比例。我觉得系冇办法可以接受嘅。 嗱，但系点解你会形容教育局佢个即系评价系话佢哋过晒笼，同埋唔系咁严重咧？因为嗱，单睇譬如第一项啦，就系话英国咧当时系为咗消灭中国入边嘅鸦片而发动鸦片战争啦，咁样。的而且確是一個事實上的錯誤嚟嘅， 係啊，呢個事實上的錯誤，呢個事實上的錯誤咧，老師其實都知道啦，佢亦都道歉啦，就亦都係更正咗啦，嚇，咁呢一個咧係大家都會覺得。哇！嗰呢個事實咁簡單嚇，咁都搞錯嚇。咁呢個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真實嘅問題。老師喺歷史方面嘅知識咧，係一個即係改進嘅空間，一個即係喺喺呢方面咧係比較上係有一啲嚇。咁但係呢個並唔係佢教嘅主要教嘅科目嚟嘅嚇，即係我覺得呢一點係好重要喎。嗱，如果你要取消一個老師嘅牌照，你係咪應該係針對佢即係主要教嘅學科嚟到去教咧？呢一科咧，甚至乎咧係佢即係即係去呢間學校任教嘅時候咧，佢係唔知道佢係要教呢一科嘅，佢係被編排咧要教呢一科，佢並唔係擅長教呢、這個。即係譬如話一個一個化學科嘅老師，佢咧被編排咧要教歷史咁樣嚇，咁而佢歷史度教得唔好。咁然之後你就要 DQ 佢，你唔係喺個化學科嘅主打科目嗰度咧，就去揾出個問題，我覺得對佢非常之唔公道嚇。咁呢點咧，我覺得喺教育局嗰、那個即係公佈當中咧，完全唔提及咧，我都覺得係匪夷所思。 我想問葉建源，佢教咗呢一個小二嘅常識科咧，教咗幾耐啊？ 佢只係教嘅時間咧，嗱，我哋有機會嘅話咧，我希望係。即係徵得佢同意之後咧，我哋向即係社會再講得詳細一啲個情況啦嚇。咁而家我可以講咧，就係佢交嘅時間係好短嘅嚇。即係一個佢喺同埋咧喺教嘅而家嘅教育局咧就話啊，佢犯好多好多嘅錯誤。咁而家咧舉兩個例子，就鴉片戰爭佢講錯咗，仲有咧四大發明佢講錯咗啊。但係實情咧，其實教育局所揾到嘅例子係好少好少嘅。呢差不多已經係講完咁滯噶啦。咁呢個一個老師教咗教上堂，然之後你揾出佢兩三個講錯説話嘅例子，然之後你就話要 DQ 佢。咁呢個咧其實咧係即係我諗用呢個原則嘅話咧，我哋好多老師都有問題啦。政府官員裏頭其實都應該 DQ 好多個啦，嚇、即係講錯嘢嘅、做錯判斷嘅。不計其數啊，冇人需要負責。咁但係咧，老師講錯幾句，就應該要終身咧係停牌。呢、這個係大家都會覺得係一個好嚴厲嘅一個懲罰嚟嘅。 不過葉建源即係縱使話嗰位老師咧，佢唔係教即係佢主要嘅訓練就唔係教去常識科啦嚇。咁亦都唔係佢最熟悉嘅範疇啦。咁但係終究咧，呢、這個都譬如鴉片戰爭嗰項咧，其實都唔係。是不是只是真的讲错东西呢？因为他不是一个 個現場嘅課堂啊嘛，即係現場嘅課堂咁，可能都係一次講錯嘢啦。但係佢其實係一個錄影嘅片段嚟嘅。咁理應咧，作為一個錄影嘅片段咧，喺發放之前都應該要去認真地去再睇一睇，到底啊我有冇嘢係講錯咗啦咁樣。咁然之後先去發放噶嘛。咁第二樣就係、是，就算啊佢唔係專長去教嗰科咧，其實佢都應該要為嗰科盡力去做準備，即係盡力去備課噶嘛。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个教师本身系咪都真系有一个比较严重嘅错误喺度咧？ 嗱，佢喺呢度咧系有一个错误咧，我谂系大家都会觉得系错噶啦。同埋咧系即系老师教嘅嘢咧，我哋都应该力求准确嘅。咁即系任何错我哋都唔想见到，亦都唔应该犯错。但系咧但即系同与此同时咧，我哋亦都要明白咁啊。老师又是人嚟嘅，咁佢有时系佢以为的确系咁样嘅话咧，佢未必会去再查证嗰样嘢。咁啊，老师喺历史方面个修养咧，的确咧有一个好，即系我自己同佢倾偈嘅时候，我都话呢方面咧，即系大家都系常识嚟噶啦，冇理由喺个地方犯错嘅吓。咁应该咧系即系去改进下。咁但系即使系咁样。你会唔会话因为老师喺某个范畴里头有一个常识上面嘅弱点，你就会觉得要取消佢牌照终身咧？那个问题系喺边度？系一个咩性质问题咧？嗱，如果调翻转头，我哋其实喺老师当中，我哋一定会有好多老师咧，科学嘅知识真系好贫乏都未定。但系如果佢教英文，咁你会唔会觉得佢科学知识贫乏到话好可怜？你要 DQ 佢咧？或者佢即係連美國首都係華盛頓，咁佢都搞錯咗係紐約嘅咁啊！咁你哇呢、這個常識太低啦！你會唔會話一個音樂老師，你覺得要咁樣要 DQ 佢咧？咁我覺得完全唔係咁一回事。即係呢個咧即係將嗰個焦點放錯曬啊！如果你話音樂老師佢教音樂教得唔好，佢是很严重的问题的话呢，你可能呢是会警戒他，又或者甚至乎再严重一点你解雇他。但是即使这样都好，你都不会去到终身停牌，是吗？终身停牌是你将来如果那个老师音乐改进得很多的时候，你都不让他再回来教我。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同埋我睇到你有个回应啦，就係、是、关于佢讲即係将研发纸张嘅目的呢讲成係代替龟板啊、动物骨头等呢、防止动物绝种，你就话係去根据即係教育电视内容提供嘅说即係有关嘅说法啦，咁所以就创立咗呢一项咁样嘅讲法啦。咁但係我諗如果睇过个片段呢，会唔会个老师喺个理解能力上面都会有一啲嘅问题存在呢？因为那个都几明显是一个戏剧演绎嚟噶噃。 咁嗱，呢个问题咧，第一咧就系、是、我冇睇过老师嗰个片段啦，咁咧就咁如果嗰、那个教电视嗰个一个戏剧演绎嘅话，咁、那个老师会唔会亦都系一个戏剧嘅演绎咧？咁呢个就呢个是其一吓。咁、好啦，即使佢系一个判断错误啦，佢系即系理解真系即系有问题啦。咁因為佢歷史嗰個知識真係未必咁強啦。咁我哋退一萬步講，咁如果老師喺呢個問題上面咧，佢掌握得唔好，係咪就係一個好大問題咧？而家教育局嗰、那個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定佢罪咧就話佢冇俾過，但係好明顯佢係參考咗教育電視嗰個講法嘅。尽管佢唔系可能咧唔系即系去理解准确，但系咧佢系有做功课，佢有做功夫。咁呢、這个系咪你要定死罪咧？判就等一判断呢件事嘅时候， 会唔会一个完全唔同嘅睇法咧？ 嗱，明白。我想问咧，嗱，基本上而家佢被取消注册啦，即系基本上除非上诉得席啦，咁否则嘅话，即系呢个应该可以话系终身钉牌啦，系咪？ 系啊， 即系基本个理解应该系咁样啦，吓。咁我想问啊，即系以往咧，你睇譬如有啲教师可能佢真系个水平上面出现问题嘅时候，其实通常学校当局系点样处理嘅咧？有几多情况系需要教育局去介入处理嘅老师嘅水准嘅问题咧？定系因为我哋以前即系大家个社交媒体冇咁广泛，即系大家唔会将呢啲嘢摆上去，冇曝光，咁所以就导致到即系教育局系冇介入到啲教师嘅水平嘅问题咧？ 我以前做校长咧，我都即系处理，即系我都需要处理老师呢方面嘅情况嘅。学校系有好多种不同嘅方法去处理啲老师嘅情况。我从来未听过咧，系老师呢方面嘅表面咧，系要去教育局咧，系去处理，同埋咧系要系用 DQ 嘅方法。我哋过去咧系取消教师嘅牌照嘅情况咧，都系一啲非常之严重嘅刑事问题，对学生可能构成一啲威胁嘅，比如话性侵犯啊，又或者系。是打學生啊等等的問題。咁而家純粹係一個教師嘅佢嗰個水準啊等等表現咧，仲係佢唔係佢主打嘅一個範圍咧。咁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對於老師學校嚟講，我做校長咧，我覺得有好簡單。第一咧就係、是、提示佢嚇、就為你呢個做教錯咗，你要改正。又或者咧、這個顯示佢基本嘅功夫咧唔得嘅話咧，佢就進修。又或者咧就。其实如果根本这个并不是他的强项的话，不要给他教这科咯。他教回他强项的学科，那他就可以做一个好老师，就免除了即他这个即是教得不好的机会咯。那这个是完全在行政上面解决了问题。为什么不去探讨这些方法，而是要用这个惩罚方法呢？这个是不是因为呢就是这件事出咗嚟之後啊，即係左派嘅群體就群情洶湧，咁你就要去 DQ 佢，就要揾犧牲者咧。 係明白，好，葉建源，多謝曬你，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葉建源係嚟自教育界嘅立法會議員，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跌3.5%，跌幅略高于预先估计数字的3.4%，并且连续五个季度下跌，是1998年以来最长收缩期。不過，比起第二季的跌9%，上季經濟有所改善，受惠於外圍貿易環境好轉，本地疫情在季尾趨於穩定檔。按季比較，上季經濟反彈2.8%，扭轉連續五個季度跌勢。至於頭三季經濟按年收縮7.2%。政府將今年全年經濟預測修訂為收縮6.1%。八月時的預測是收縮6%至8%。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4宗本地個案，其中2宗源頭不明，患者分別是一名在沙田威爾斯醫院李炳醫學圖書館工作的56歲男子，以及一名居住在旺角德豐大廈的65歲退休人士。新增的另外2宗本地个案，当中一名患者是23歲，浸大体育系女学生，是早前确诊浸大女学生的同学。她在协恩中学任职实习老师，卫生防护中心建议学校停课14日，并且会派发样本樽。患者居住在太古城太湖阁，几名家人和朋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一名患者是50歲女子，她的丈夫是一名早前確診的77歲的士司機，居住在長沙灣海麗村海輝樓。她在上個星期五到過海麗商場喜少年酒家，今個星期二到過深水埗北河街街市。建制派召集人、商界立法會議員廖長江認為， 反对派并非总辞，目前议会内仍然有热血公民郑松泰和医学界的陈佩贤两名非建制派议员。目前立法会议程上仍然有一项谴责郑松泰的议案要处理，一旦获在席三分二议员通过，郑松泰会丧失议员资格。廖长江表示，议案在早前提出，当时建制派未有足够票数通过议案。至于日后会不会撤回议案，他认为言之尚早，建制派稍后会认真讨论。另外，廖长江表示，建制派仍在商讨对离任议员追讨薪津的立场，认为有待立法会行管会讨论。美国禁止美国资金投资31间中国企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敦促美方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肆意打压中国特定企业，撤销错误决定。汪文斌说，美方的做法不单止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亦都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利益。他批评美方一直在度恶意重伤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政策，中方将会坚定维护中国公司的正当合法权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较大，下个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支路慢线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至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附近。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嘅北行线啦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断断续续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的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排到去东山台，中区一带多条道路包括云咸街、荷里活道、纪连拿利、亚不诺道都是交通繁忙的。另外马纪仙峡道上山过了富汇豪庭前少少挤塞的，龙尾是在红棉路近住中区消防局。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过了富豪东方酒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症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班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香港电台第一台。受小宝与文迪逐渐逼近的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会受强烈的笑声侵袭，市民应该留在收音机旁密切留意。 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一名嘅小学嘅老师啦，佢系被取消教师嘅注册啦。咁头先咧喺答辩之前都同大家简介咗个详情啦，亦都咧系邀请咗立法会嘅教育界议员咧叶建源同我哋讲过佢嘅意见同睇法。咁啊嗱，补充一下啦，就系教育局咧系话，即系被取消教师注册嘅人士咧，未经常任秘书长嘅书面准许咧，系唔可以进入或者逗留喺任何学校嘅。咁关于呢一个个案咧，教育局嘅发言人就话啦，系教育局认为咧，有关教师主要系因为严重缺乏担任教师嘅基本能力及态度，虽非有计划误导学生，但系咧亦都唔能够俾佢独自带领学生学习嘅。如果佢因为需要担任非教学嘅工作，例如提供资讯科技啊，或者系多媒体支援啊，举办或者系支援学校嘅课外活动，而需要进入学校，教育局会是因应他的学历经验、学校的监管及其他相关因素，充分考虑他的申请的。即是说如果他做一些非教育的工作，他想入学校都需要是跟教育局有个申请才入到去。对于一个教师他在个教学上犯了错误水平的问题，大家觉得应该怎样处理呢？是不是就要去到取消去注册呢？1872311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我们有一位的听众，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是陈燕玲你好。 你好李先 生。是。我其实都在香港接受教育的。我一向 对老师呢我都是非常尊重的，因为他是带领我们的成长和教导我们怎样做人。 嗯 啊、但譬如就着今次的事件呢，我觉得刚才叶建源说，即是这位老师他不是教过科，所以有一个籍口呢他就不是专业去所以做了一些错误的信息。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无论你教任何的科目，你都是应该将最好的东西教给学生的。你不懂你可以拒绝去教，或者你不懂你问一些专责的同事怎样去教。而你不可以将一个历史去改变。因为你现在不单止是即是害苦紧我们未来 的下一代嘛。你将这些东西带出来的信息，你知不知道现在你是伤紧14亿人民的心的？ 李先生，我想 只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来的。 明白。李先生，我想请问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教育专业的？ 我是一个接受过很高等教育的人。 哦、 我本身 不是 教 师 来 的。明白。 咁即是等于你不可以用任何的藉口，正如香港电台你不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历史专家，然后你在这里讲一些跟历史错误的嘢，系咪？香港电台都有一啲所谓嘅中国专家不断喺度觉得佢自己认识中国，但系佢已经脱离咗中国十几年喎，我谂佢好多年都冇去过中国喎，然后就成日话佢国内有好多朋友话俾佢知，喂呢啲信息你点可以喺一个大众媒介咁度乱咁讲？ 嗱，翻到去今次嘅事件啦，咁譬如头先叶建源咧，佢亦都有话嗰个嘅教师咧个历史知识系不足嘅，咁但系系唔系佢上堂个水平嘅问题就需要吊销佢牌照咧？吓，因为取消教师注册咧，会系终生嘅。 水平不足 系咯， 你点解唔同学校讲你唔去教咧？你学校其实都要负责啊！我相信呢件事，那个教师要负责。你如果教你不足，你咪唔好，你咪要揾啲真确嘅资料咯，更加应该去揾真确嘅资料咯。我相信鸦片战争系好多资料噶。 明白，即系应该一开始佢就要处理呢个问题啊！多谢晒你啊，李先生嘅意见，多谢晒。跟住我哋听埋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系喂，你好。 你好，黄生有咩睇法？系 我自己咧就有嘅睇法就话。殺一儆百嚟嘅，我覺得呢個做得啱嘅，其實就因為本身咧教師咧，好似頭先嗰個先生所講，係教啲教啲正確嘅知識俾學生，尤其是佢係小學生嘅教師，小學生係最容易受教師影響而做出一啲可以好激烈嘅情況發生都有。 咁啊，所以我覺得就係話灌輸一啲正確嘅知識，就唔好正你正常教學可以，咁但係你自己覺得個人嘅行為或者個人嘅見解，你唔好強，即係講得啱俾學生聽，或者你覺得呢件事係啱定錯，你要分析俾學生聽啱定錯，你唔係話講翻自己嘅見解出嚟。 嗯， 同埋歷史就真係白紙黑字寫曬出嚟嘅，邊一本歷史都係。 明白啦，佢喺嗰个事实上的而且确系有错啦，咁但系而家似乎咧，即我谂另外嘅一个讨论焦点咧，即系唔系话佢冇错，而系话佢错啦，只不过个惩处咧系咪真系要去到取消资格，即系所谓钉牌呢一样嘢咧，系唔系可以分多几级嘅处罚嘅机制吓？咁譬如叫佢系再去做进修啊，加一啲嘅处罚机制啊，等等，而唔系一时间就即刻要去吊销牌照咧？ 我相信如果系咁样情况，我唔知道，因为我唔系普通市民啦，我唔知道教育处系会唔会有一个叫 hearing， 有一个聆讯。俾位教師去面對面問翻佢幾樣問題，佢如係繼續死不悔改地都係答翻嗰類問題嘅話咧，我相信教育處嗰邊嘅情況咧，如果佢係咁答，都係咁答法咧，依、這個嘅懲處結果咧，我個相信係值得嘅，係啦， 嗯， 同埋就係話佢自己本身佢有冇出嚟解釋翻呢個情況？点解要系咁讲法？点解会系同学生咁讲？佢、有冇解释呢？系嘛？ 明白。 亦都喺社交平台度，我觉得如果佢系觉得自己有做错嘅话，应该系去解释翻成件事，就真相出嚟。 好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嘅，咁啊嗱，涉事嘅学校啦就系息息园主办可立小学啦，咁佢哋嘅校长咧亦都接受查询嘅时候咧有一个回应，就话校董会咧已经喺早前完成调查，同埋向教育局咧递交调查报告，由于报告内容涉及个人私隐，而个别人士亦都已经约满离职，校方不便作出任何回应。咁但系佢哋嘅校长吴树东亦都话啦，今次网上教材事件属个别事件，校方致力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亦都全面跟进同埋落实调查委员会嘅改善建议，制定更加严谨嘅校内审视网上教材机制，优化对老师嘅教学监察同埋支援制度，以更加谨慎嘅态度咧维系教学专业，确保学生能够接收到正确嘅知识嘅。1872311电话旁边，请嚟教联会嘅副主席，亦都系中学校长邓飞。邓飞你好。 系你好， 系邓飞，我想请教一下啦，就系即系撇除咗嗰位老师系事实上佢的而且确系犯咗错误啦，咁但系喺个惩处机制上面咧，系唔系真系佢个水平不足就即刻要去取消佢嘅教师嘅注册咧吓？咁有冇其他嘅惩处机制需要去考虑咧？你自己点睇咧？ 我觉得系一切都只能够跟翻现有嘅法律嘅条例、教育条例啦，同埋一啲相关嘅学校行政指引嚟去处理嘅。咁冇錯，即係而家你咁即係將佢除牌嘅話咧，聽落好似都好似話係好犀利，教錯書就除牌咁。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個條例嚟講咧，即係其實除咗除牌之外咧，基本上就係譴責同埋警告，都冇其他選擇㗎啦。而家坊間所講嘅有啲講法話，可唔可以即係好似即係啲揸車扣分咁樣，去強制佢重新去讀翻一啲嘅相關課程咧咁？咁我哋睇翻條例咧，睇翻即係指引咧，都冇呢啲咁嘅相關嘅條款。我有啲懷疑教育局嘅常任秘書長有冇咁樣嘅權力，去除咗除牌同埋譴責之外，或者警告之外咧，仲有其他嘅選擇咯。咁又話之後可唔可以即係再進一步完善呢個機制咧？其實好早之前咧，我喺我都唔知喺邊個媒體訪問過，我都提過咧，就話有關紀律處分嘅機制同埋嘅等級咧，香港嘅教育界咧，似乎都係少啲嘅，喺呢方面係可以值得探討咯。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其實我哋睇翻個官方嘅指引咧，最後嗰段咧，其實都係有啲有趣嘅地方嘅。佢就講到咧，就話如果嗰個被除牌嘅教師，佢係有需要去進入一啲學校裏邊做一個非教學工作，咁嘅話咧，教育局咧會因應其學歷、經驗、學校嘅監管同埋其他相關嘅。嘅因素充分考慮其申請，咁其實嘅話咧，我咁睇啦嚇，除咗牌之後，咁佢係咪以後佢就完全冇機會去翻教界咧？咁又未必嘅。 即係譬如可能做 官方指引， 係做啲資訊科技主任咁樣嚇。 資訊科技啦，或者係 TA 啦，即係教學助理啦，或者等等呢啲都唔排除係 有呢個機會，咁甚至乎可唔可以即係話即係過咗一段日子之後，我再申請過呢個教師嘅註冊得唔得咧？其實都唔肯定嘅喎。嗱，就算你現時個法律嘅條例咧，都冇話唔可以再申請過嘅喎。 但批唔批就另一件事啦，係咪啊？ 批唔批另一件事，但係起碼你就喺條例上邊就冇話一個永久去 reject 咗佢嘅，咁冇咯。 不過似乎教界嘅睇法就係、是，如果佢被取消咗教師註冊咧，基本上都等於終身停賽嘅咯，即係有一個咁樣嘅睇法。 如果睇翻嗱，如果佢乜嘢都唔做嘅，佢又冇再申請過，乜都冇咁啊，終身停賽咯。咁、我即係更加關心就話，即係而家目前嘅機制嚟講咧，即係除咗嗰三個等級啦，警告、譴責同埋除牌咧，都冇其他選擇啦。咁同埋咧，我哋睇翻個完整個官方嘅表述啦，咧即係除非你話大家唔信官方個講法，咁冇得講啦嚇。咁即係假設官方個講法係完全係合乎事實嘅話咧，其實佢唔係僅僅話教錯鴉片戰爭咁簡單嘅，而係佢仲有其他相關錯誤咧，都幾混亂嘅喎。依位除牌嘅老師佢個教學個設計同埋個理念，即係相當混亂，可以講係。 明白。嗱，咁但系我亦都想问啦，即系头先亦都讲到啦，喺而家嘅机制入边咧，其实就即系个空间就唔系好大啦。咁但系你头先亦都提过咧，谴责同埋警告。嗱，教师佢哋因为即系唔知点解，即系各种各样嘅原因，可能系错咗咁样，或者系教错书咁样，咁亦都可能未必只系得呢一个嘅例子啦。咁譬如，如果教师教错书，譬如以今次咁样，其实谴责同警告唔系都可以处理到个问题咩？你点评议咧？你自己？ 我觉得就系嗱，佢呢个教错书就唔系仅仅系媒体所公布出嚟嘅嘅嗰个，即系佢上网课嗰个片段咁简单，而系连同佢准备嘅一系列嘅教材啊，即系佢都唔系净系教。呢、這個鴉片戰爭出咗問題噶嘛？佢包括中國嘅造紙術嗰度咧，亦都係好胡亂咁解讀，佢似乎係一個 package， 相關嘅教材、教案、或者個教學個課程，整個流程由古代到近代都係一塌糊塗嘅。而且佢係好明顯，佢並不用心嘅。呢、這個老師係並不用心嘅啊，即係冇理由會即係照道理，佢所犯嗰啲錯誤咧係唔單止係低級錯誤。而係好似我哋 by common sense 都唔會犯呢啲錯誤咯，咁而佢都照犯咗不特止，唔係佢個人錯喎，變成教材教啲小學嘅同學喎，咁我覺得呢個咧係比較嚴重嘅嚇，呢個係一個比較嚴重嘅事件嚟嘅，唔係僅僅係個鴉片戰爭咁簡單。 所以你覺得其實都嚴重到一個程度咧，譴責同警告都不足以處理呢個個案，而必須要用最嚴重嘅取消註冊啦，係咪啊？ 至少警告同埋譴責都不足以係去 cover 得到呢、這個，或者係應即係對等得到呢個錯誤。咁至於除牌，除咗除牌之外，我哋都冇其他選擇啦。咁所以咪按而家嘅機制去做咯。 但係明白。不過你長遠嚟講，你都覺得應該要去考慮一下，即係呢啲嘅教師嘅懲處機制嘅，係咪應該分多幾級啊去處理？係咪？ 唔單止係分多幾級，而且應該將每一個等級對應乜嘢嘅 case scenario 咧，即係到咗乜嘢嘅。操守問題或者紀律問題或者係專業失德嘅問題咧，應該係清楚界定嘅。 明白，即係有一個具體嘅描述。多謝曬你啊！多謝曬鄧飛，唔該曬，拜拜。鄧飛係教聯會嘅副主席，亦都係一位中學校長。電話號碼18723111。 港式奶茶，港式蛋撻，港式燒賣，港式魚蛋，港式雞蛋仔耶！ Yeah! 香港地讲实力更加讲食力，全新电视节目讲食力，主持人黄大军分享飲食心得之余，更加同你轻松论尽时事。 讲嘢最紧要有牙力，睇电视紧要揀讲食力。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1，李先生你好，李生。 系你好， 系 我想先回应啱啱第一位咧，李先生咧，佢就系、是一针见血啊！佢就系讲到咧，原来呢位老师咧系激怒咗14亿中国人啊！原来佢啱啱所讲就系佢激怒咗14亿中国人，呢、這个一针见血咧就插咗落去杨润雄嘅神经线，因为佢就系杨润雄好惊激怒14亿中国人。所以他就出賣了這個老師，你死好過我死咯。 不過李先生 楊潤雄 你继续啊， 系你个吓，我想问一下杨润雄，你有冇做错过噶？ 嗱，但 系你错嘢，你可以做官，嗰、那个老师做错一件事，永久停牌。佢读咗十几年书，永久停牌。佢一生佢做律老师，永久停牌。监狱处啊都有刑期啦，但系。一判就判死刑喎、哦， 即系你觉得 我好担心， 系即系你觉得其实佢犯咗一个教学上犯咗一个事实嘅错误，但系系咪用一个永久停牌嘅形式咧？你系好有保留？ 我系好担心就系咩咧？其实根本杨润雄系一个政治审判，啱啱李先生所讲嘅，佢激怒咗14亿中国人，呢、這个就系杨润雄好担心、好惊，所以就系、是。一个政治嘅判决 系多谢晒啊李先生嘅睇法啦。嗱，亦都补充一下啦，喺今次事件当中咧，涉事小学负责审阅教材嘅科主任咧，亦都收到谴责信嘅，因为教育局就话啦，有关嘅教材由嗰个教师去制作啦。咁啊，但系咧，按照学校机制咧，上载教材俾学生学习之前咧，已经交咗俾常识科嘅科主任审阅，因此咧，科主任需要负上疏忽监督嘅责任，所以亦都系即系俾咗封谴责信去嘅。跟住电话旁边请嚟圣公会天水围另外小学校长孔伟成嘅，孔校长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嗱，不如我好快地即系先请教一下啦。由于今次个教师犯错咧，就系、是、一个即系佢网上嘅片段啦。咁我想问咧，其实而家学校入边对于呢啲嘅教材嘅处理上面，有冇一套嘅机制？譬如系话要经过多重审阅咧，先至可以俾啲教师去使用，或者系上载喺个网站嗰度俾啲小朋友睇嘅咧？ 系嗱，首先唔好话去到审阅先啦，吓，即系由最初。同級嘅老師係有需要係一齊去設計個教材啊，或者話就算一個片段都好咧，一個教育片段應該都係經過同級老師一齊商議嘅，即係我哋所謂嘅共同備課啊，即係跟嘅共同備課啊處理咗，將材教材上載，咁上載之前咧應該每一個級應該有個級長嘅。或者佢都會睇睇啦，咁跟住常識科個 panel 咧，其實係有責任睇嘅。譬如我哋學校咧，都係由 panel 去上載嗰啲嘅教學嘅材料嘅，就唔係淨係靠科任嘅老師嘅咁樣。咁 panel 變咗有咗機會去睇啦。咁課程主任亦都有機會去再睇翻每個 panel 所做嘅嘢啦，咁樣。咁應該係有一套完善嘅機制嘅。 咁嗱，今次我哋唔知点解咧，会呢个嘅片段就上载咗上去啦吓。咁但系翻翻到去而家教育界嘅情况啦，由于都发生咗即系几宗嘅事件啦，咁当然即系几宗事件嗰个嘅背景都不尽相同啦。会唔会系令到教育界佢更加要觉得喺处理教材嗰个机制上面或者系嗰个做法上面系要即系再做多一啲嘅保险功夫，以防再有任何嘅事件发生 咧？我谂就算冇呢啲事发生，个功夫应该都要做到足嘅。譬如头先有提到嗰、那个老师唔系收常识，佢要教常识咁样，咁呢个其实都系绝对系唔理想嘅。即系我谂教育界嘅老师都要谂一样嘢，就系专科专教大家要接受将来就系常识科嘅老师就系教常识即系体育科老师就系教体育，就唔系以往小学好混乱，即系可能觉得从嗰个分工教师分工去考虑老师嘅工作，呢个绝对唔系一个专业嘅表现嚟。我谂将来即系专科专教应该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咁我哋能够处理到专科专教。即係我相信係少咗好多呢啲唔係收嗰科嘅人走去教嗰科，呢個就係一個絕對唔專業嘅一個現象。 翻到去個懲處機制本身啦，因為而家咧佢就係被即係取消註冊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教師佢可能因為各式各樣嘅原因喺課堂上面即係有啲係錯咗咧。我估可能亦都未必完全100%唔會發生嘅，即係可能亦都真係有各種嘅原因咧，令到佢即係嗰一刻係錯咗啦。 應該唔應該發生嘅？ 係唔應該發生咁，但係亦都可能會有機會有啦。咁但係譬如如果係真係發覺個教師個水平有啲問題嘅時候，你覺得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咧？即係譬如校內應該點搞咧？ 校內裏面就真係個透過共同備課，我覺得共同備課係重要啊。個共同備課就唔係一個分工嘅備課，即係你做呢樣我做嗰樣，唔係，而係大家一齊去講睇翻呢個教材究竟學生有咩難點，學生會有咩地方係會棘住咗佢，或者學生對呢個教材裏呢個學習嘅內容裏面邊啲地方係有興趣嘅，邊地方會困難嘅。即係其實呢啲 共同備課的討論是很值得，因為在這個過程裏面你就會看得到，同事之間都會看到每個同事對這個教材的掌握的程度去到哪裡。咁、但係經過呢啲深入嘅討論之後，你會令到每一個同事咧，佢對於教材嘅掌握或者個認知會提升咗好多，咁亦都會確保咧嗰、那個教學嘅質素咧係會提升，亦都有個保障。所以我諗我哋唔好成日從嗰個監察同埋審閱嗰啲嘅字眼去睇，我哋係從嗰個專業成長啊，從嗰、那個對嗰、那個專業嗰個發展咧去思考呢個問題。 嗯，你哋会唔会以即系要个教师去进修咧，去处理教师可能真系个学科水平有问题一样嘢噶？ 我知，我明白，好多人都觉得读书好紧要，读书当然系紧要，但系我好深信咧，同事之间嗰个嘅讨论咧，系比进修系更加重要。因為你嗰、那個討論係喺翻嗰個教學嘅場景裏面，喺翻嗰班學生你手頭上嘅學生嗰個情景嘅裏面，我相信呢、這個教備課呢度咧係做得好嘅話咧，其實係更加發揮到嗰個成效嘅。 今次件事件會唔會令到教師團隊都好擔心咧？ 我諗你一路都係咁專業嘅表現，其實就唔會擔心嘅。即係你擔心就因為你唔識嗰樣嘢，可能會擔心。但係如果你一個咁能夠講專業發展、咁能夠講備課嘅環境裏面咧，其實就我睇唔到有人會擔心。 明白，多謝曬你啊，孔偉成校長，唔該曬， 嚇， 拜拜。孔偉成校長係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嘅校長。跟住咧，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屯门公路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龙村一段交通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就排到近豪景花园。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接近香港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而家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公司、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买卖这些中资企业的股票，富瑞预计禁令可能影响市场对这些股票的需求，但是不会影响公司的基本面，而且行政命令可能随着总统更替而有变。报告人认为，禁令仍然未定义美国的投资基金是否包括当地境内管理的离岸注册基金，亦都没有提及指数基金怎样执行。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6,156点，跌12点，主板成交额1,514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而家系报26,254点，啱啱转咗26,255点，升咗78点，成交张数3,386张。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602蚊，升25蚊；阿里巴巴257蚊，升4蚊；美团305.8，升19蚊；小米集团24.25，升1蚊；比亚迪股份181.9，升4.9；京东集团348.4，升25.4；中移动50蚊，跌2.65；盈富基金26.3，跌4仙。中国平安86蚊，跌5.5；建设银行5.98，跌1.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华益金控、WMCH Global、京投交通科技、高银金融同埋齐家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沿海家园、港银控股、白田石油、中国集成控股同埋中国积材控股。上证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310点，跌咗28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3,754点，跌咗37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0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2，人民币6.61，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83。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3， 港金系报17,4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78.83美元，卖出价1,879.9美元。港汇指数报102.7，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意外嘅消息啦，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同埋后车小近住小榄嘅快线啦，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噶。咁龙尾而家排到过咗三圣噶啦，咁所以咧，请驾驶人士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学港铁站嘅快线咧，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喺科学园。较早时咧喺港岛罗便臣道天桥去西环方向啦，近住雅宾利道都曾经有坏车，已经清咗场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比较挤塞噶。而家花园道落山嘅龙尾啦，就排到近麦当劳道，咁受到呢一宗坏车影响啦。而家下角道近住红棉路去西环方向啊，近住红棉路口咧，都仲系比较挤塞噶。咁车龙就一路沿住告士打道排到上去东区走廊噶，龙尾就排到去北角码头附近。咁至于下角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中环军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近国际金融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黄竹坑道近香港仔工业学校。由于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车多啦，而家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嘉华国际中心和接近泰安楼，而九龙入口东隧的龙尾就排到去汇景，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就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而沿住窝打路道上去狮隧的龙尾就在多实街，后车小九龙塘那段律伦街那段挤塞啦，排到去亚街老街噶。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噶。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噶，龙尾喺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了解香港人的健康状况，卫生署做紧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再由访问员上门做问卷调查，部分受访者亦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收集到的资料会绝对保密，记得支持人口健康调查，请上 chp.gov.hk 了解详情啦。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我得你都得， 曾凡光清减咗， 抗疫啊嘛，冇得出去做运动，咪喺屋企做运动咯，每日个半钟，哇，犀利啦，4个月减咗40磅，行路都快咗啊！ 我得你都得， 即将向星爷说再见。呢、这个星期六晚午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哋嘅 fans， 把握机会打电话嚟倾下偈啊！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ue again. 上一集我们讲过一个英文的异声词，我们今集我们再讲多几个。我们如果抌一件东西落去水里，那就令到水花四溅。通常英文我们就用 splash 这个字，这个也是一个异声词， splash。另一个相关的字我们可以用 splish, splish, splish 和 splash 都可以。另外一个跟水有关系，我叔很喜欢的一个异声词，就是我们将一件比较沉重的固体扔落去一个平静的水面，跟着那个固体就会噗一声，或者噔一声就沉了落水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通常日常在什么情况之后会最常听到这个声音，噔咁嘅声。咁呢个字我哋通常咧，英文咧我哋会 plop 咁咧，就系呢个咚一声咧就沉咗落水啦。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有机会再讲多啲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6:44，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啦。今晚直播室咧就有胡丽云同埋李月华两位嘅传媒人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两位好， 大家好。 香港咧今个星期嘅大新闻咧，当然就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咗一个嘅决定啦。咁就话咧就系、是、有如果系唔符合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咧，就會喪失咗立法會議員嘅，即係喪失咗議員嘅資格嘅。嗱，其實咧，佢嗰個嘅即係根據人大常委咧，佢嗰個決定咧，特區政府咧亦都係今日刊憲啊，就話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嘅決定宣布，就係、是、梁繼昌啦、郭家麒啦、楊岳橋啦。等四位嘅議員咧，就係咧係佢哋嘅立法會議員嘅議席咧，就係自2020年7月30日起咧，係出現咗空缺嘅嚇。咁啊，呢個就係已經係刊咗憲噶啦。咁有四位嘅立法會議員係已經佢哋係個議席咧已經係失去咗噶啦。嗱，咁啊喺今次事件當中咧，當然都引起咗大家有相当之多嘅即係讨论啦。咁嗰四位嘅议员头先提咗，除咗杨岳桥、郭荣亨同埋郭家麒之外呢，仲有梁继昌嘅。而根据呢人大常委会佢哋嘅公告嘅说法呢，就係、是、话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因宣扬或者係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是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这个就是人大的决定了。咁不过呢亦都值得留意啦，就係、是、新华社呢所作出嘅公布啦，就話呢个议案呢係应特区行政长官嘅请求呢而提出嘅。 而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面亦都是传媒问到就是特首即是他为什么会当日就容许啲议员是全部延任，而今日呢又去提请人大呢？咁特首呢佢就话呢係当日提请人大处理呢係押后立法会选举而出现立法会空缺嘅问题，冇处理到个别议员嘅资格，所有事呢都要係按部就班嘅。嗱，两位我想问啦，即係根据新华社嘅公布呢，呢件事个主导呢其实喺特区政府嗰度嘅。咁而传媒亦都问喂，点解你嗰阵时八月就唔一次过去处理晒今次事件呢，要分开去到处理呢？你哋两位认为其实特首嘅回应系唔系解答到上述嘅问题呢？即系点解要分开两次处理，系咪解答到呢个问题呢？你要话 解答唔到啦，当然系即系我哋都记得呢，特首系即系全班所谓立法会议员啦可以延任啦，即系人大常委嘅决定嘅时候呢，咁都有人问过嘅，點解呢四個已經係所謂參選資格已經係被選舉主任 DQ 嘅人咧，都可以延任？咁咧當時特首嘅説法咧就係話，即係你係因為某啲條例底下你喪失咗個資格，係唔代表你喺另一方面就又同時會喪失資格咁，係講緊兩樣嘢。 喺嗰度過唔到關，你都係即係唔係隨意地，因為你嗰度過唔到關，你要到 咁你佢到而家都可以冇解釋到點解當其時嗰、那個。觀點是這樣，現在又改變呢、改變的原因在哪裡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呢其實覺得呢就是特首是應該就是說現在是說特首去提出啦，那是誰叫他提出的呢？是他自己自動提出啦，還是有人叫他提出的呢？即是在一個程序上由特首去提出呢，這個就是即大家不是他討論的蟲，真的不知道。我相信很多人都懷疑根本就是特首是個傀儡，是北京覺得要這樣做，所以就請特首麻煩你向人大提請要去處理這件事了。 当然啦，即系嗰个决定咧，就系由人大去到作出啦。咁但系究竟啊，边个去主动去提出呢个问题处理咧？我谂大家都关心嘅吓。电话号码1872311。对于今次嘅事件，大家有啲乜嘢嘅评议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胡丽云，你又觉得即系特首当日记者会嘅说法系咪解答到个问题咧？ 我觉得佢系讲咗一部分嘅事实嘅，部分嘅事实的而且确嘅就系话及到呢件事件系。他所說就是他自己主動提出，因為這個的程序是需要這樣做，所以他必然是需要去做這件事。但你說這件事是不是他 day one 就已經是想著、突然之間他自己這麼厲害去想到出來，跟著就要向人大來對他說嗎？我又不相信，因為其實你自己去留意包括事後的眾多建制派的人，包括这个的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石俊，他在这个的他自己那个 的私人平台那里来到去即是去评议这件事的时候呢，你会见得到特首他有一句的说话，在回应记者问他为什么你现在才走来到去搞作呢，他就说到他8月11号就已经开始想这个问题，特别去到9月尾，那20多位议员自行决定那些留那些走，我们就发觉这个问题更为突显，所以要作出澄清。即是换句话说，当这一班的泛民主派他们要向公众来到去寻求一个的意见，由他们去决定他们的政治前途的时候呢，一直以来中央最害怕的就是说到你授权给民众去令到他们有加强自己那个的政治意识，自己那个的权力，这一样东西就已经触碰到一个的底线，而引致到的就是就是弃了去做事咯。不单止这个的事件是触碰了他们的底线，另外一个的信息透过建制派他事后在这件事件里面出来讲的就是，其实现在某程度上是一个的死了，那套电影叫什么咩报复大联盟啊？定复仇大联盟？ 你讲复仇者联盟 系复仇者联盟咁样样，就系、是、因为话呢一群人走去向外国嚟到去寻求呢一个嘅 懲罰呢一個嘅香港官員啊，或者內地官員啊，咁佢哋覺得唔啱啊？點解即係阿譚慧珠講嘛？點解我個仔喺外國讀書，我唔可以去嗰度嚟探佢咧？即係其實呢啲嘅事件係令到加埋，令到就喺一群嘅有機會可以親近得到核心政治權團政治權益嘅嗰一群人嚟到表達佢哋嘅心中嘅憤怒，因而咧就係作出咗一啲咁樣樣嘅聯合作出嘅一個咁樣樣嘅決定。但我覺得呢一個咁嘅決定咧，得一個結果我睇得到嘅就係、是台灣係好高興，蔡英文係會係好高興。大家今日都已經有留意到呢個嘅美國嘅蓬佩奧佢所講嘅就係台灣，佢話即係佢仲拖埋呢個嘅保守呢一個嘅民主黨所講嘅就係話到一直以嚟同埋兩個黨都係視台灣唔係呢一個嘅中國嘅一部分。你諗一諗下，若然呢一句嘅説話喺呢一個嘅 DQ 事件之前發生嘅時候，同埋 DQ 事件發生之後嚟到去出現嘅時候，嗰、那個嘅格局係真係非常之非常之不一樣。正正嘅就係今次特首林鄭月娥同埋一群背後同佢一齊策劃去作出呢一個咁樣樣嘅行動嘅一群人啦，我覺得佢哋真係需要為到一國兩制嘅嗰個徹底嘅撞跌入咗呢一個嘅十八層地獄呢一個咁樣樣嘅結果咧，係要承擔責任咯。 嗱，不如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想乘住头先啊胡丽云所讲嗰一点咧，讲讲国际之间对于呢件事件嘅一啲嘅反应啦。我哋应该点样去评估咧？国际所俾出嚟嘅反应系咪真系可以帮助到成件嘅事件发展，甚至有冇机会即系可以改写咗某一啲嘅结果咧？电话号码18721，转头同大家倾倾。 法医研究所。我哋喜欢拥有，感觉拥有越多越好。但系有冇谂过，当我哋拥有嘅同时，我哋失去嘅会仲多咧？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18,000里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选举都不似预期啊！嚟紧会是一个点样的管治格局呢？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席副教授沈旭辉， 如果是一个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拜登在比较弱势的情况之下当选，很可能在国务卿呢类的人选呢，就一定要跟共和党那边讲数，窒碍到之后的施政。 星期六早上11点，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今晚星期五咧，亦都有传媒人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直播室咧，就有胡丽云同埋系李月华喺度嘅。嗱，刚才讲到咧，就系有四位嘅立法会议员啦，因为人大嘅决定咧而失去佢嘅议席嘅。咁啊，国际间嘅反应系点样咧？补充一下就系英国外相南通文啦，一连两日咧就表态，就话咧英国会考虑制裁个别嘅人物嘅。咁佢就话咧系北京。政府取消议员资格咧，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会要求中国承担佢喺国际法下嘅责任嘅。而根据路透社嘅报道啦，英方咧亦都系召见咗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对事件咧表示深切关注嘅。咁啊，而英国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嘅大臣亚当先咧，亦都系英国国会就话咧会考虑就事件制裁个别人物嘅。至于咧系呢个欧盟啦，亦都发声明咧。要求北京和香港政府立即推翻决定，并恢复相关立法会议员职务，说北京任意的决定会进一步削弱香港一国两制下的自治的。澳洲外长佩恩就说中国的做法损害香港民主进程。此外即是美国刚才除了蓬佩奥之外，也都是引述即是他们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就说一国两制已经成为 为内地政府在香港扩大独裁政权的遮丑布，美国会用尽所有的权力查明和制裁损害香港自由的人的。那么这段新闻呢，在人大的决定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呢外国的媒体是相当之重视，同埋都有不少的报道的。无论是讲紧是譬如英国的由英国和美国的媒体啦，甚至是半岛新闻网啦，德国啦等等啦，日本的媒体呢都有报道的。但我想问两位，即是这些国际的关注和国际的压力，其实会怎样去影响个事态发展，定是其实根本他讲完嘢之后都不会有任何的实质的影响做到的呢？李月华，你怎样评估今时今日即是香港几位的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被取消，都引起了国际这么多的关注呢？怎样评估呢？ 我相信个表态其实起码短期内不会有些实质的影响，譬如说他们说应该要恢复这些议员那個即議員這個身份。我即很明顯即中央政府啊，一定不會這樣做啦，即怎可能是你發下聲明啊，就示弱呢？即所以在短期內是不會這樣做。但是這個表態我覺得重要的地方就是，即香港始終是，即如果國家是想香港仍然是一個國際城市的話呢，即國際的反應其實它是需要考慮的。如果你說不是，香港反正的作用都不是這樣了，成為中國一個城市就夠了，不需要做國際城市了，它對國際的反應完全不理，甚至無是你越鬧呢我就越再做多一點，那當然是香港就即玩完了。那所以這個其實即我自己看呢，就是長遠是有影響，但短期內是不會即時有什麼有改變的。 嗱，胡立雲正如以前都討論過啦，英國係聯合聲明嘅簽署國啦，嚇，咁佢又話即係北京呢個做法係明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嘅，但係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咧？或者會有啲咩影響咧？ 其實我相信咧，今次嗰、那個嘅國際間嗰個反應咧，係比我想象之中嘅裡面咧係有一啲嘅地方係較為具體啲，譬如你美國、英國，甚至呢一個嘅歐盟。咁你話及到就係佢哋講完之後，係咪真係會話乜嘢都唔做咩？等等嘅嘢咧？我相信佢哋會做嘢，但係幾時會做，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因為某程度上面嘅就係、是、英國係作為一個嘅簽署國嘅時候，佢更加係明顯地有一個嘅政治與道德上面嘅責任，佢要去為佢所講同埋佢簽過嘅嘢，現在已經係被撕毀咗嘅時候咧，佢要去表态，要做一啲嘅嘢咯。 好，七点新闻翻嚟再倾啊。 政务司司长批出豁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台风环高嘅外围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地区。喺下昼四点，环高集结喺西沙之东南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到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同埋后少少近住小榄咧，分别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其中喺小榄嘅意外系涉及多车嘅事故，咁影响到现时交通咧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屯门市广场。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同埋小榄一段咧，分别系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近屯门市广场。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而家屯门公路反方向去翻屯门，近住小榄一段嘅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丁九桥。咁而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都有意外，而家龙尾就接近科学园。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有意外，龙尾接近科学园。咁而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有意外，咁而家咧喺一带开始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去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段的交通亦都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而龙翔道西行去西隧的车龙就排到去蒲岗村道，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路压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而家花园道落山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接近罗便臣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沿住告士打道一路排到去东区走廊近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龙尾在黄大仙中心。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呢，而家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就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咁就在桥面呢，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咧，就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常怡道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近顺业街，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常怡道有意外，龙尾近顺业街。讲翻路面嘅情况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自从上个月底开始，都多间学校接连都爆发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幼稚园、小学短时间咁样传开去，咁即系话嗰啲预防新冠肺炎措施个成效有好大嘅问号，反映市民大众或者家长咧就真系放松晒嗰个心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唔知点样揀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选举总统，自然是一个民主过程。不少人对这方面的认识不太深，但如果说这个是要寻求共识，相信应该不差太远了。那科学是不是同样要寻求共识的呢？理科生可能这样答，科学是先对某一个现象作出假设，然后透过实验辨别真伪，从而找出真理。以往科学家的共识最后证明原来是错的，在历史上的例子多不胜数。但如果科学沾上了政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为例子，如果全球暖化只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这样虽然我们仍然要尽力去适应新的气候，但所谓缓减，例如减少碳排放等等的措施，那就显得不合情理了。但如果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有关，减排 就有合理的迫切性，同时亦会挑战很多习以为常的行为、经济活动模式以至政策等等。一些以往具有经济价值的东西，例如煤、石油这样，就会变成不良的资产。拥有这些资产的人自保的一个策略就是驳斥气候科学。这个时候原本是纯科学的气候科学已经沦为更大的气候变化公众讨论的一部分。正正因为这个原因，气候科学所受到的恶意批评甚至是攻击是其他科学从来都未见过的。反对者就是要制造科学对人为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仍然未有共识这个的假象，从而贬低人为暖化科学的可信性。民主和气候科学原来有一个共通点，即是两者都要寻求共识。只可惜对后者来讲，共识会令我们错过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好时机。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貌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直播室咧今晚有两位嘅传媒人啦，就系胡丽云同埋李月华，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咁刚才我哋都讲到咧，就系人大决定啊，系取消咗四名立法会即系人大做咗一个决定啦。咁而特区政府亦都系因为人大嘅呢一个决定咧，而取消咗四位立法会议员嘅职务嘅。咁头先都讲过咧，即系唔同国家嘅一啲嘅反應啦，咁啊補充一下啦，就係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咧，就斥咧外國嘅一啲嘅反應咧，係無端指責話西方國家雙重標準嘅。電話號碼18731，大家有啲咩評議打嚟傾下。林先生，林生你好， 啊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係 嗱，我嘅睇法就係話，其實無論係咩黨派咩嘢都好啦，損害香港嘅利益咧，其實都要 DQ， 同埋做唔到嘢。都要 DQ， 因为点解呢，你喺香港房屋问题都系解决唔到嘅，都系呢班各议员都好多时系反对嘅嗰班人嘅。你会睇返系边一班人反对，系佢系帮緊地产商去做嘢呀，还是帮我哋香港市民，你大家去个选民呢睇清楚啲。譬如你一个系明日大屿，个个都知道唔够地嘅，唔够食。你睇下佢边一班人反对，边一班人系支持嗰班人包括一样呢个香港嘅问题。第二就话国安法，你话我你而家全香港有几多人中意以理大嗰、那个掟汽油弹啦、还是而家中意我哋系咪好冇自由？而家嘅安全啦，你中意而家出去街啊，还是喺佢哋部，佢哋边一班人支持走去掟咗汽油弹啊？嗰班人咧，你睇你包装，你要好清楚，大家要客观去分析。而英美点解会出声呢？我觉得系一样嘢，就系话你睇好明，英美系打压中国。你睇翻呢个华为事件，只有佢系做皇帝。唔俾你自己佢又州官放火，佢又唔俾你点灯嘅。你睇到美国嗰个霸权，包括而家呢个唔俾你买中国嘅股票。咁你话翻我听，我全世界有边啲地方有咁嘅霸权咧？咁呢一班人，其实你会睇到嗰四个议员有几多个去美国去打压香港？ 佢直情叫要抵制香港，要打壓香港，要做啲乜嘢？係咪損害我哋香港人嘅利益？ 係，多謝曬阿林先生嘅意見啦。聽埋黃先生啊，黃生你好， 黃 先生 你好， 你好， 外國我就唔講啦，我直講考慮香港啫。嗱，香港你依家 DQ 嗰四個議員啦，又要請示我哋阿爺 ，OK， 當真或者假都唔好理佢，總之係 DQ 咗四個，仲有學嗰個教師。又可以 DQ 嘅喎，系咪先啊？但系佢哋做錯嘢，或者佢話我哋民意去到邊度咧，我就辭職嘅啦。佢哋講咗好多嘢添，咁佢哋唔凡依佢哋嘅諾言，咁我哋揾邊個去幫我哋啊？係咪先啊？做人公道啲，香港人公道啲。你 DQ 啲人咧，咁我哋揾邊個 DQ 你咧？係咪先啊？我哋講樣嘢就 OK。 好多谢晒黄先生嘅睇法啦吓，咁啊外国反应嗰度要补充一下啦，就系加拿大外长张鹏飞都话咧，香港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咧，褫夺四名立法会议员嘅职务咧，系进一步侵犯港人喺中英联合声明下享有嘅高度自治。咁啊，似乎睇翻即系唔同嘅声明啦，其实都会系讲翻咧，即系中英联合声明啊，究竟系讲过啲咩嘢啦？咁但系亦都头先同阿胡丽云同埋李月华两位即系探讨过啦，咁外国嘅呢一啲嘅表态，到底对个事件会有啲乜嘢嘅实质影响，同埋会唔会系真系带嚟一啲嘅实际影响咧？吓，咁啊，电话号码18731，大家可以继续咧同我哋倾倾咧今次呢个即系四位议员被取消资格事件嘅。嗱，两位又想即系转另一个角度啦，咁就喺四名嘅议员佢被取消资格之后啦，咁另外嘅泛民主派嘅议员咧，佢哋都宣布系辞去立法会议员嘅职务嘅，咁即系话总共咧，其实有19位嘅议员啦，系已经系离开或者系将会离开立法会。辞职嘅议员当中，有人已经递咗信，亦都系即系讲到嗰个生效期系生效噶啦。有啲咧就系话12月先至系生效嘅。嗱，咁啊，大家点睇咧？今次其他嘅议员辞去职务嘅呢一个决定咧，如果我哋去睇翻咧，即系啲嘅即系其他嘅報道啦，咁啊，亦都咧內地嗰方面咧都有一個報道噶，咁就係有啲就即系話咧，即系留低嘅議員咧係做咗一個明智嘅決定嘅，咁啊，大家點去睇即系呢十幾位議員嘅辭職嘅呢個決定啦？嚇，胡麗雲。 我諗即系呢一個嘅決定係佢哋自己要為自己嘅決定嚟到負責任咯，咁。作為一個旁觀者，冇咩嘢可以點樣去評議究竟佢哋一個決定對與錯嘅。但我只係會覺得喺一個咁樣嘅環境之下，同埋當佢哋真係延任咗佢哋個呢一年嘅頭嗰幾個月嗰個嘅即係個工作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好見得到佢哋能夠可以做嘅咧，實在係唔多，亦都見得到佢哋嘅方法可使用嘅方法咧。亦都是寥寥无几，某程度上是都有点潜龙技穷。而引致到的就是现在再见住自己一群的同事是真的无啦啦这样即是被特首和人大一群人来到去将一些决定可以追讨回去2016年的一个的年代来到去再做一个这样的决定的时候，那你会可以见得到那个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但相反，我只是会很觉得的就是社会大众是需要去留意回，若然他们现在说我离开之后我们会在街上见，又说会紧守岗位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留意他们怎样去紧守他们的岗位。既然如果他们讲及到是愿意去为香港的民主来到去要去争取的时候呢，不是说不相信，但是问题今时今日的社会状况已经是不一样了。若然再是使用着老掉牙的一种的方式来到去教育市民争取民主呢，我想都只不过就是一个又一个这样收这个差人发出的传票啊，告他们啊等等。所以如果他们还不去想一些新的方法的时候呢，那我想即是你很危险 能不能够可以在明年的九月，先不用，先不要讲政府会不会给你回来先，只是你明年的九月，你拿不拿到个民意呢，都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难关。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即社会大众应该亦除了要留意，即建制派在议会里面的表现之外，亦都需要留意这一班离掉了离开议会的这一群人，究竟他怎样是继续争取民主咯。 港澳办的声明呢，他就是严厉谴责总辞，就说总辞是再次表明了他们同中央顽固对抗的立场，是对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的公然挑战，是对抗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形容是一幕闹剧，亦都说呢非建制阵营入面留任 的人士呢是他们是没有被绑架上总辞的战车，形容是明智之举，值得肯定。例如说我们怎样去看回港澳办的这个声明对于总辞的评议呢，还有好像承接刚才胡丽云的分析，就是当这些民主派的议员或者民主派的政党他们失却了在议会里面的议席之后，那这条的议会线是不是还有得继续打下去呢？究竟民主派的政党未来在香港里面他们的角色，他们的所起到的效果又会是怎样呢？ 即 我就觉得政府包括中央的反应呢，即都挺得意的。即是留在这里就说你很拉布，搞到流会阻住地球转。走了又说你呢是对抗中央，抗拒中央的全面管治。即我想这个即都很荒谬，即那你想他留定走啊？其实讲真的，建制派政府即私底下是想他走的啦。咁而家走啦，咁又話對抗中央咁。但我覺得呢啲嘅語言呢，其實係鋪路呢，即係好多分析都會覺得係鋪路呢，就係九月呢班呢，唔好講唔止嗰四位啦， 呢十五位啦， 其餘十五位呢都唔使旨意呢，係會過到呢個所謂選舉主任嘅呢一關㗎啦，一定被 DQ 㗎啦。所以这个政治生命对他们个人来讲其实是完结的，在议会上那个政治生命。但我自己这样看，就是你过去一年整个香港社会的变化，其实不是有什么一个背后的黑手啊，或者是哪一个在主导着啊香港怎样变化，而是有很多的事件出现了，一环扣一环，有时候是民间，有时候是政府，将这个事件一路去推展下去。我自己去看的就是政党的所谓政党政治可能要行出一条另外的新路，新路是怎样是不知道，但是过去一路大家去觉得为什么要留在议会呢，其中除了是监察之外，就是政府的资源是很多，他可以用这些资源来到去就是养活政党，又或者是做一些工作这样。那没了就好像觉得好弊家伙啊咁，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唔一定要咁谂嘅，即系有句古语话马死落地行，即系你仲有马坐嘅时候咧，你唔知道你就唔会落地行噶啦。当只马死咗嘅时候咧，你就要落地行。你落地行嘅时候咧，你可能行出一条新路。咁当然条路系艰难嘅，点样行系亦都唔知道，冇一个路线图喺度嘅。咁但系我觉得积极啲睇就系咁，咪试下唔同嘅嘢咯。而坦白讲，而家个议会已经去到一个橡皮图章咁样，你认为留喺度仲可以做到啲乜嘢咧？系有意思嘅咧？其实做唔到嘅系。 嗱，但系除咗资源之外咧，即系佢哋嘅话语权啊，又会唔会系损失咗咧？成为咗，甚至系只系成为咗一啲嘅压力团体咧？亦都另外一样嘢。都譬如涉及到傳媒啦，即係如果你喺立法會嘅時候，傳媒對因應你嘅身份，亦都因應你喺立法會所做嘅嘢，就多啲報導啦。咁但係當你係完全係離開咗個議會嘅時候，咁傳媒會點樣去考慮嚇揾你去做訪問咧？等等咧，呢個又可能會唔會係成為咗另外嘅問題？即係總括嚟講，都係嗰個話語權嘅問題。究竟未來會係點樣咧？胡麗雲。 呢一樣嘢咧，其實的而且確係有問題嘅，因為其實唔好講話未來究竟佢哋嘅話語權會係點樣樣，即使現在啦，我哋都見得到啦。如果即係 細心的香港市民，你們去留意香港的主流傳媒，哪管你是電子非電子都好，他們在過去那段時間去報導相關的政治議題的一些報導的時候，都主要是傾向於一個很主流的聲音，甚至你可以說先出建制，偶爾會出一個的非建制，甚至不見有建，不見有非建制。不要說民間團體，民間團體裡面的所有的一些的運作啊，又或者有一些的聲音，其實基本上呢，你是不能夠可以在這些的主流傳媒裡面可以找得到。相反，不代表他們沒有去有他們的聲音。我們周不時都有時會收到他們的不同的團體會發一些的新聞稿出來啊等等的東西。但你再看回主流傳媒那裡，你找到找極都找不到，見極都見不到。咁往後究竟呢一群嘅離開咗議會嘅一班嘅民主派，佢哋嘅聲音又會唔會話同樣好似呢啲咁樣嘅民間團體裏面石沉大海、銷聲匿跡咧？呢一樣嘢真係有可能存在嘅。所以問題嘅就係話，我哋嘅市民大眾，我哋真係要接收信息嘅時候，大家真係一定要打醒十萬分精神，唔好以為你依家睇到嗰啲信息咧，就係嗰樣嘢。就是你的幸福感存在，就是你的獲得感存在。嗱，呢一啲咁嘅幸福感、獲得感呢啲咁嘅嘢咧，講俾你聽就好聽啫。你再擘大對眼睇下現實係點樣，你就會知得到講係一套，現實係另外一套。你要接收你嘅信息嘅時候，你必須要係睇其他嘅信息，不特止，甚至其實你都可以有權噶。譬如你見到某大台去報道某一樣嘢，只係嚟嚟去得某一樣嘢嘅時候，你咪就係問佢咯，喂，點解我成日見親都係嗰啲咁樣樣嘅大黨嘅人嚟到去嗰兩句嘅咧？點解其他啲聲音完全見唔到嘅咧？即係我覺得我哋今時今日嘅香港市民，即係如果我哋仲係好似翻過去，即係依然係用一個好被動式嚟到一味只係接收信息嘅時候，咁你可能你好多樣嘢你就會係冇咗嘅。到你想發聲嘅時候咧，我諗都已經係無力玩那個的公平，你就會沒有了。 李耀華， 我覺得是所謂的話語權呢，大家不要太神化它。即是現在很多議員都是一有事出來是怎樣呢，就在一個咪兜裡講幾句反應。其實即是嚴格來說，我覺得其實真的很沒有意義，不如啲時間呢花去做其他事好過。即是過去這種形式呢，既然已經沒有了這個議會這個位置的時候呢，就更好啊，唔使做，谂做第啲嘢咯。即系我觉得唔使去觉得话个而家就会被限制啦。咁其实就真系要自己去谂一条出路。 但系会唔会最后即系变咗一啲系压力团体咧？ 压力团体都不坏嘅，系咪？ 即系都起到佢嘅作用。 如果议会系个橡皮图章嘅时候咧，留喺度做个橡皮图章做乜咧？系咪？ 其实有阵时候作为一个嘅压力团体，可能佢嗰个嘅自主性、嗰个嘅自由性可能会系更加大。而相反咧，当你系入咗一个嘅机制嘅里面嘅时候咧，即系坦白一句，我谂呢一群人咧，佢应该好庆幸，因为咧特首咧选择用呢一个嘅用人大嚟到去作出一个嘅决定呢一个嘅方法，而并没有选用呢一个嘅港区国安法嚟到去話呢一班人咧點樣阻礙個政府嘅運作嚟到去 DQ 佢哋咧，我諗佢哋都，我諗可能佢哋都默日額汗。事實上，即係當你喺個機制嘅裏面，你自必然有一個嘅機制上面嘅一啲嘅規條嚟到去限制你，你係需要去遵守。現在冇曬呢啲咁樣樣嘅枷鎖嘅時候咧，佢哋應該係要更自主、更放膽嚟到去做嘢咯。 好，嗱，休息一阵啦，听一节咧七点半嘅新闻报道，翻嚟嘅仲有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又点评下其他嘅时事话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四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名患者是23岁浸会大学体育系女学生，是早前确诊者的同学，他在协恩中学任职实习老师，学校昨天停课， 今日在网上售货到今个月24号。患者住在太古城太湖阁，几名家人和朋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一名确诊患者是50岁女子，她的丈夫是一名早前确诊的77岁的士司机，住在长沙环海丽村海辉楼。她上星期五到过海丽商场喜少年酒家，本周二到过深水埗北河街街市。新增本地个案中有两宗源头不明，患者分别是一名在沙田威尔斯医院李炳医学图书馆工作的56岁男子，以及一名住在旺角德丰大厦的65岁退休人士。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有条件批准记协上诉，在取得政务司司长批出豁免限聚令等条件下，批准记协星期日可以在港岛区举办游行，但必须在游行前一日得到政务司司长批出豁免。记协计划举办游行，就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捕事件表达关注。副主席陈朗星强调，记协承诺的条件非常苛刻，包括只是容许记协会员、新闻从业员、大专学院新闻系师生参加，并要实名报名。记协会检查参加者的记者证和学生证，游行期间要戴口罩、填写健康申报表等。记协不会将报名的表格交给其他部门。他又说，希望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尽快批出有关豁免，若有不清楚的地方，记协愿意再商讨，强调希望可以举办游行。立法会财委会会议结束，全日会议通过一项拨款项目，会上通过在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开设职位，支援财政司司长跟进和制定财政预算案的建议，并督导香港的策略性税务政策和措施。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寻求保留两个编外职位，负责规管人对人促销电话工作的拨款项目，政府在建制派议员提出质疑之后撤回。在会议结束前，财委会正是审议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开设两个编外职位，以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领导有关推进大湾区建设的工作。医管局筛查结果显示，急症医院未有出现乙链珠菌病人群组。鉴于九龙西医院联网曾出现多宗乙链珠菌个案，上月底在急症医院进行一次性筛查，重点检视约2000名带有或感染多重耐药性细菌的病人，发现只有一名玛加烈医院病人带有乙链珠菌。医管局说，公立医院现时若发现新个案，会根据既定指引开展追踪筛查。医管局各化验室已开始陆续引入快速测试，务求将测试时间缩短到一日内有结果，亦会执行一系列加强感染控制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到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了，在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重复一次，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分域街。至于较早时的几宗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场了，分别就是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和小榄的意外都清理好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的龙尾排到近杯道路，另外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上怡道的意外都已经清场了，一带车多。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港城的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了，龙尾在九龙货仓的。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那段多车，龙尾观塘码头。还有就是吐露港公 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之前都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现在已经是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慢线下去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线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些少律伦街那段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桥底，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在天马苑。路面方面主要就是新界了，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仲是比较多车的，龙尾近博围。提一提大家，田湾有水管紧急维修，田湾巴士总站入口暂时封闭，多条巴士路线的车站是暂时要搬去田湾街，另外还包括专线小巴路线31号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并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新消息，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正向香港电台广播大厦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敬请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一点。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经典广播剧《心之传食》，1985年作品，亦舒原著。 我将我的思想完全在你面前否白，而你就对我隐藏住你的一切。 蔡雅阁， 我一直都好用心咁听你讲嘢，我一次都冇笑到你啊！ 姚秀玲、领衔主演，11月16日开始，一起重温《心之传食》。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明星是空洞且虚幻的外在负担，往往得来非凭功过，亦享之不久。出自塞翁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莎士比亚心理战。 言不自由，其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直播室今晚也有胡丽云同埋李月华同我们点评一周时事嘅。跟着我想转讲另外一个话题，也都是同传媒界息息相关嘅，就是香港电台电视部的编导蔡玉玲，他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就有做到一个查车牌查册的一个 舉措，咁而係被拘捕及檢控啦，就已經係提咗堂噶啦咁樣。嗱，咁啊，關於即係案情部分，我哋唔多講啦。不過咧，有兩樣嘢都值得大家去可以傾下嘅，就係咧嗱，因為蔡若玲啦，佢同香港電台之間個關係咧，就係屬於一個服務提供者嚟嘅，即係其實佢係一個自由身嘅人士啦。咁而香港電台咧，如果佢係要係攞到一啲嘅法律援助嘅時候啦，咁就要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嘅批准，然之後咧就向律政司嗰度咧要求提供一啲嘅法律援助。咁但係公務員事務局亦都係講咗啦，由於佢係一位嘅服務提供者啦，咁所以咧亦都唔會有一個咁樣嘅援助啦嚇。咁嗱，所以由一個比較闊少少嘅層面去到講，作為一位自由身嘅記者，其實世界上亦都唔少啦，香港亦都有唔少啦。到底佢哋所能夠獲得嘅保障嚇，即係除咗係平時一啲可能係受傷啊獲得嘅保險保障之外啦，另外呢個法律保障又究竟係去到一個乜嘢嘅地步咧？而另一方面咧，就係調查報道嚇，整體嚟講。以而家嘅經濟環境，有一啲嘅人士就指出咧，其實個資金都相當之緊絕嘅，唔單止係講緊香港嘅情況，亦都係講緊世界嘅情況啦。咁亦都係擔心咧，調查報道咧呢一個專項啊，可能會萎縮咧，進而影響到公眾嘅即係知情權，亦都係影響到咧公眾即係監察嘅權力啦。李月華，關於呢件事件，你嘅睇法係點啊？ 我諗你唔好講話。即係所謂自由身記者的保障很少，甚至冇真係受雇於一些機構。其實以香港整個的勞工等的法律的保障其實都是很少。自由身就更加情況更加惡劣啦。咁即係而短期內，咁當然係只能夠是同業，我哋自己去支援同業啦。因為如果不是咁樣做的話咧，即係讓一個同業去孤身上路去對抗一個無限資源可以同你打官司的政府的時候咧，係完全係不成比例嘅。咁但係長遠地可以點解決呢個問題呢？因為香港其實好多，尤其是傳媒生態嘅轉變啦，而家其實好多以前係受雇於一個機構嘅，咁佢哋已經係離開做所謂嘅全職嘅做自由記者。其實好多機構咧，亦都係因為佢要變相成本，佢要減輕，佢已經可能用少咗好多人，佢用好多可能係自由記者嘅作品啊咁。咁但係佢哋除咗係薪金之外，有冇一啲保障俾佢哋咧？我所知其實就冇，即係我唔敢講所有機構都冇啦嚇，但係。我相信不多，即有都不多。咁呢一個可以點樣改變呢個生態，其實是困難。我哋兩個都做過工會啦，但係其實我都唔知道，即係其實是困難咯。 咁關於自由身記者嘅權益嘅問題啦，其實唔單止係香港嘅關注啦，其實譬如國際嚟講咧，譬如國際記者聯會啊等等咧，其實佢哋長期都係關注到呢個咩問題嘅。咁胡立雲即係針對呢件事，呢、這個係咪可以話係全球嘅業界嘅一個共通嘅問題喺度咧？ 呢、這個的而且確係一個全球嘅一啲嘅。冇直接係受雇於一間穩定地受雇於一間公司嘅一啲嘅新聞工作者所面對一個嘅難關嚟嘅，但係即係我想講一講翻一樣嘢，其實大家都需要好小心去考慮嘅。雖然我哋今次依家去講話咩自由身又好，又或者好似即係今次呢個嘅蔡若玲佢話嘅叫服務提供者又好，呢只不過一個名詞。但是事实上当我们要看回法律的时候，其实正常的法官他不会说甚或指这个劳工处的即是解决这个即是劳资纠纷的一个的主任也好，他都不会说因为这个名词来到窒碍了他究竟要看回这个的叫做我姑且说叫做雇员身雇员这个简单的名词先。不会说这么容易就是觉得这个雇员呢就会失去了一个的叫法律保障。當然，我哋依家睇唔到喺嗰個嘅勞工條例裡面有好多咁嘅清清楚楚啊，或者黑字嘅一啲嘅法例上面嘅明文去講佢哋嗰個嘅保障係有幾多？呢一啲咧，全部都要睇證據， 全部都是要看案例。而在案例的在过去这么多个案例的里面，有一些的地方是其实是给所有我姑且用叫做自由身的工作者作为一个的男的一个的例证，去给他们去清楚。根据很多的一些的劳资的案例，其实法庭要去看很多的证据，当中要去看就是说到你现在既然是一个受雇者的时候，究竟那个的你是不是真的这么有自主性呢？哪一个人来到去控制你所有的工作呢？更重要一件事，你用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哪一个提供给你呢？即这些全部法庭是会去考虑，究竟现在你是不是就是说到我是一个自由工作者了，所以呢他所有面对的问题就要自己全部承担，并不如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我睇到即系外国亦都曾经有例子啦，有记者去做报道啦，咁然之后就俾人做一个民事嘅控告嘅，咁跟住亦都衍生咧一啲嘅讨论，就系喂记者系咪应该要买即系类似专业离常保险啊？咁样嘅一啲嘢去保障翻佢自己嘅即系权益，或者系帮手处理佢嘅问题咧？咁样吓，咁因为头先胡麗雲你所講嗰啲咧，都係上到法庭個法官要再去做裁決啊嘛。但係譬如我頭先所講嘅外國嘅一啲嘅例子，佢的而且確佢係要承擔翻一個法律嘅風險。 嗱，呢樣嘢咧就要睇翻你講緊係邊一啲嘅地方。嗱，我唔係講緊話外國嘅月亮度特別圓，的而且確外國有好多嘅新聞工作者，尤其是譬如你話喺啲菲律賓啊，又或者喺伊朗啊呢啲咁樣嘅地方嘅新聞工作者咧，你永遠咧你要負。你要承担的代价就是高出你完全全很多倍的。但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些这样的问题既然存在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国际间的组织已经是呼吁着就要订立一个专是为叫做自由身工作者的一些的叫做范式的合约文本出来。让大家来到去参考，让大家知得到至低限度你有啲咩嘅嘢你要去，即係你依家做一个嘅做接一单 job 咁样啦，你有啲咩嘅地方你要注意，你最好一定要有一个白纸黑字，同埋同时间嗰里面唔係永远都係只不过就人哋讲完你就哦，你就只可以照单全收，你或者有啲嘅地方你可以同嗰个嘅找你做嘢嘅嗰个嘅单位嚟到可以有偈倾。我依然好相信我哋香港仲有一啲嘅良心嘅传媒嘅老板喺度，你同佢哋去倾嘅时候咧，佢哋或者佢会睇翻佢哋嘅实际嘅环境，然之后会作出一啲嘅调整，而并不是嘅就系话到我俾你系乜，你就要照单全收，并不如是咯。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契机，让我哋嘅即系新闻从业员，我哋大家都要去留意翻。其实我哋依家自身，因为个社会环境已经变得好急速啊，好多由原本系已经系受雇于一个公司已经突然之间又变成一个嘅自雇人士，甚或之嘅就系话到要面对种种嘅一啲可能突然之间俾差人捉啊，突然之间俾啲示威者嚟到去打啊，即系呢种种嘅现象嘅出现嘅时候咧，佢哋更加需要去大家去谂一谂，点样样能够可以作出一个最好最大嘅一个保障，冇百分百嘅，但系至低限度有一啲嘅基本啦，譬如大家可唔可以协议有一啲嘅合约嘅范式咧，令到每一个自由新闻自由嘅工作者，佢可以譬如系攞住呢个嘅范式，就系同呢个 A 传媒、B 传媒、C 传媒去倾嘅时候，佢都有一个嘅最底线嘅一个嘅保障，同埋同时间佢两面咧嘅协议都可以做得到嘅，有可以俾一啲咁样样嘅一啲嘅教 short course 咁样样出嚟揾义务律师去同一班嘅。新聞工作者嚟到去講，即係其實佢哋嗰個嘅可以點樣樣去做，係能夠可以保障到佢自己咯。 就住蔡玉玲咧，佢系被指咧进行车辆查册嘅时候啦，做出虚假陈述而被控告呢件事咧，当然传媒界就新闻界亦都有好大嘅关注，都有广泛嘅争议啦。咁啊，记协咧系计划咧星期日喺港岛区举行游行嘅，咁亦都系要求咧查册嘅机制加设传媒嘅选项。咁但系警方咧，其实寻日已经发出咗一个反对通知书啦。记协咧就提出咗上诉啦，而喺今日嘅傍晚大概近六点左右啦，公众集会及 游行上诉委员会咧，佢哋做咗一个一致嘅决定，就话上诉人即系记协啦，如果系唔迟于喺听日，即系话游行嘅前一日，能够攞到政务司司长嘅准许嘅话咧，即系如果佢攞到准许嘅话咧，委员会咧就即系可以即系批准佢嗰个嘅上诉。咁所以咧，而家记协嘅副主席陈朗星就话啦，即系佢哋今次系会做最严格嘅防疫要求，包括定名咧，今次游行只系俾新闻从业员参与啦，要求咧参加者事先要喺网上实名登记啦，提供姓名啦、所属机构啦，同埋咧如果有嘅话咧，要提供埋记协嘅会员编号，亦都系要填上健康申报表，同埋列明同行者，亦都要影一张嘅大合照，一旦咧有人确诊，就能够咧系追查到密切嘅接觸者，亦都要全程戴口罩啦，又要安排九測啦，在場控制秩序，都幾嚴格嘅規定啊！啊，例如話， 即係有啲無奈啦，即係呢個咁嚴格嘅規定，即係為咗可以進行呢個遊行，以示其實成個行業對今次嘅檢控嘅抗議啦嚇。即係我諗我哋。即係其實係做咗好多係妥協喺度嘅，即係又要局限人啊，又要做實名登記嘅咁。即係我都覺得係有好大荒謬。正如我剛才嚟做節目喺地鐵嗰度，我同隔離嘅人係五寸嘅距離嘅啫，即係而係喺個車廂度，即係咁又 OK 喎。但係咧，而家係用呢個防疫嘅理由咧，遊行喺個公開嘅地方係唔批准，咁我覺得其實都好荒謬。不過講翻就係、而家都係考驗呢個政務司司長啦，佢會唔會俾呢一個准許咧？如果一個咁嚴格嘅情況都係唔俾嘅話咧，我諗佢係冇任何嘢可以解釋咧。呢一個防疫如果唔係要打壓市民表達嘅自由嘅話咧，係乜咧？ 嗯，嚇，胡麗雲。 我想今次这个记协做这个的游行的安排我都觉得是适时的，亦都是表达即是新闻界的那种对一个的记者一个做得很好的这一单新闻的一个记者的无端指控兼拘捕的一个的愤怒啦。第二样东西亦都是对新闻界其实已经有一段长时间的，我记得我上次还在这个的节目里面都讲过，不单止现在是那个交通条例，甚至说我们现在要去查查某一个的单位究竟有没有一些的自检拿这些的图则的时候呢，这个的地政总署都已经可以讲就说到当事人不给的时候呢就是会不给的。所以这些全部跟我们过去一直以来那个的公开资讯那个的守则这件事完完全全是180度的转变，引致到的就是说这一些这样样窒碍着资讯自由，阻碍着市民来到可以监察得到究竟现在个社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叫做官商勾结，有没有权位的互相 的移送这些这的利益等等的一些的问题呢，他们不会知得到。如果即係呢啲咁樣嘅限制再持之以恆，呢一樣嘢到頭嚟到最終，究竟邊一個受損失，邊一個會損失最大咧？嗱，新聞工作者好簡單嘅啫，我哋會盡力去做，攞唔到嘅時候，我哋都好無奈。但係個問題嘅就係話到，如果當你發現到呢笪地突然之間原本係由一個嘅工地變成一個嘅私人土地，又或者嘅就係冇一個嘅在位嘅高權。掌权者，他就可以在自己的特地突然之间又起了一个这样的屋出来出租，又或者可以起一个的地下的泳池不是泳池整一个泳池，又或者就是地下有一个的酒窖这样。那其实这些是不是真的这些这么无法无天的一些这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当看不到呢？ 嗯， 如果大家社会大众佢觉得呢一样嘢系真系唔紧要噶，唔紧要咯，咪由佢咯，咁就大家等候承受嗰个恶果咯。 嗯， 最后咧，剩翻啲嘅时间咧，其实我想讲讲，亦都系头先提到嘅一个相关咧，就系防疫嘅安排啊。咁因为今个星期咧，特区政府亦都有两个宣布啦。咁第一咧就系香港同新加坡咧达成咗建立呢个旅游气泡，11月22号咧，这个旅游气泡咧就会生效噶啦。咁当然就要符合咗一定嘅条件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有一个叫做回港仪啊，就系话有啲嘅人士吓，如果佢能够符合到一定嘅条件嘅话吓，咁咧佢就可以系由广东省或者系澳门翻嚟香港咧，系豁免接受14日嘅强制检疫嘅安排嘅。嗱，呢两个嘅情况，即系一时间同一时间推出，咁大家会点睇我哋嘅防疫工作咧？咁不过都当然要留意啦。其实香港最近咧，亦都系有一啲嘅即系个案啦。啊，专家就话反映咗个检疫系有漏洞嘅。咁同时都留意到咧，今日咧就系政府嘅专家顾问之一，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佢喺接受有线电视嘅访问嘅时候，亦都话啦，就系因为咧我哋嘅幼稚园啊会由星期六开始咧需要停课，咁呢个就系因为其他嘅一啲嘅病毒嘅考虑啦。咁但系佢就话小童幼童要停课，反而较高风险，例如酒吧、娱乐场所可以继续营业咧，系世间比较少有嘅。大家点睇呢一个阶段嘅防疫嘅安排咧？例如话， 即系防疫安排同埋經濟效益咧，其實係的確係對政府嚟講，面對都係兩難，社會都係，即係我哋都唔能夠停擺曬好多嘢。不過係而家係憂慮嘅，因為其實都有專家講緊咧，而家其實係第四波，即係已經開始一啲個案啊咁。咁喺呢一個時候，再同時間去放寬一啲措施，嗱，我唔係話呢啲措施一定壞嘅，而係話呢一個時刻。即係第四波似乎蠢蠢欲動，有啲數字啊，有啲專家都有咁嘅擔心。咁呢個時候放寬嘅時候，我哋政府嘅執行力有幾好咧？咁我係有啲擔心，唔係有啲擔心，好擔心，因為過去呢成年都成年啦嚇，這個即係政府喺防疫嗰個執行力，我覺得係差嘅。起碼決策嗰啲人咧嘅執行力真係好差嘅。咁即係話第四波又嚟緊啦。有可能嚟緊啦，咁但係我哋又同時間放寬一啲嘅措施嘅時候，你點樣可以確保即係嗰啲措施喺執行上邊係執行得好咧？咁頭先亦都講到就係小朋友嗰度，即係嗰個擔憂就係你嗰個上呼吸道嘅感染啦，那個數字係飆得好快， 係 而奇怪嘅地方就係佢哋已經戴曬口罩，即係其實會比往年咧係更加多保障，但系都飆得咁快嘅時候咧，到底嗰個漏洞喺邊度咧？即系我哋即系教育局係咪多可唔可以花多啲時間去即係了解一下呢樣嘢咧？咁呢個係其實擔心嘅呢個 係嗱，幼稚園停課咧就係因為上呼吸道感染嘅個案急升啦。咁而阿梁卓偉咧今日都話近兩個星期啊，即係新型肺炎嘅病毒嘅即時繁殖率咧係已經超過一，第四波疫情可能已經開始嚇。胡麗雲。 我想即是既然咁多专家咁样讲嘅时候呢，我觉得就香港政府如果再系用一个嘅一直以嚟嗰个慢九拍呢一个咁嘅态度嚟到去处理呢，就一定系再即只不过会系助长緊嗰个数字继续嘅飙升嘅。其中一样我觉得有几奇怪，因为我觉得佢好得意嘅就系咪话及到就依家嗰啲海外嘅人士嚟香港人依家就话要系强制佢哋检就系住喺酒店。但系同时间个里面呢又为保就系话到香港嗰啲咁嘅酒店业嗰啲咁嘅生计啦，又容许佢哋有好多嘅 staycation。即係喺酒店裏面過呢一個度假嘅一個咁樣嘅套餐呢一個咁嘅做法。咁我自己真係心諗，即係管制上去望一望下。首先第一，即係強制嘅嗰啲嘅國家咧，其實我又唔知佢用咩嘅標準嚟到去衡量嘅。現時根據翻呢、這個全球嘅感染嘅國家嘅最高排位呢個裏面咧，其中一個巴西，我又唔知點解喺呢一個咁嘅。即係強制檢疫嘅國家嘅遊客嘅裏面咧，唔見呢個咁樣樣嘅地方。再者，佢就話到啲人住嘅酒店咧，可以任意佢哋嚟到去住，而唔係話指定嘅一個嘅地方嚟到去住。所以引致到嘅就係呢啲咁樣樣嘅，即係不一致嘅一個檢疫嘅措施， 香港政府必須要重新來檢視咯。